嗱，既然系咁样，不如我哋啊听翻一首歌啦。 好啊，哇！ 呢首歌咧都系我校园时嘅其中一首歌，虽然同头先个 topic 咧唔系太大关系， okay. 但我觉得好有 feel 嘅呢首歌。送俾大家，女校男生，你哋 Twins 嘅。 男生们是非，我细细声讲给你，我坐你隔离，像对魔公仔抱起。来操场游戏，我共你一起，明日志愿要牵手去做风景。插班生 晚上11:33， 山城广播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渐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亦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及星期三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89%。 Sabrina 张曼莎， 幸福在我手。 你知唔知啊？喺唔同嘅时间食同一款朱古力系会有唔同味道噶。新城唱好海洋公园成长告诉我们的23次音乐会，6月8日夜晚8点，海洋公园怡庆坊。呢、这个音乐会会系咩味呢？到时一齐揭晓啦，预埋你噶啦。 想听张曼莎、张曼芝、姚卓菲、胡子彤唱出佢哋嘅成长故事，即上新城广播网站买飞啦！ 新城唱好海洋公园，城长告诉我们的二三事音乐会，全力支持海洋公园。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5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5月31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你的皮肤靓咗咁多嘅，啲斑又浅，皮肤又紧致，成个人后生晒。 你都睇得出咧，我揾啱咗个专家啊，佢用心钻研，咪有咁好效果咯。 咁介绍俾我识啊！ 使乜我介绍啊？你听实逢星期六朝早9:30到10:00，医学美肌新世代吴小姐咪得咯。 资讯台， 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 两仔爷 两个钟， 超轻松。 好彩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道行。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车道行， 我系 Ben 李有毅，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而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系蒋丽萍小姐。 Hello，Hello， 大家好， 欢迎你 晒，欢迎晒啊！嗱，其实咧你就一早出唱片噶啦，好耐之前啦，80年代，哇，仲同刘德华、谭咏麟、关正杰啊，做表演嘉宾噶嘛，系嘛？嗱，咁我谂你嘅入行经验咧，一定会俾到我哋好多嘅年青人咧，系一个照镜嚟嘅，一个即系启示啦。咁啦，嗱。我哋都冇见有一段时间咯，有 两年前啦，好似啊， 两年前啦吓，咁我哋拍嗰个节目，电视节目叫做 《二 人三碌》啊， 系啊，喺 TVB 播噶，你嗰时， 咁咧当年咧就系啊阿仔咧就做导演嘅， 哇， 咁而家咧就系变咗大家一齐主持节目， 系啦，就爸爸嗰阵时，当时佢做主持啊嘛， 系啊系啊，系啦，咁其实咧，我谂第一条问题，我而家交俾阿仔问你啦，好嘛？ 喺今日我做下主持。 你叫佢问我，佢都未出世。 唔系嗱，我都因为咧，我记得咧，你当时咧，你系有参加比赛噶嘛？因为咧，我自己咧本身咧以前都系参加比赛出身。 你中意唱歌嘅？ 我好中意唱歌。 Yeah, OK， 系啦。咁嗱，嗰阵时我记得啦，你又参加咗一个比赛，嗰阵时就叫有一首叫系咪拉丁撞啊？因为家姐嘅时候十一岁嘅时候去参加过， 哦、 当时唱《今天不回家》， 啊系啊系啊系啊， 嗰阵时唱咗《今天不回家》， 俾你抄出嚟，哇！我未问过呢个神秘嘅嘢嚟咯， 系啊嗱，咁但系嗰阵时你姐姐即系佢就系俾你姐姐后唱歌啫嘛，系咪？ 系啊， 咁但系你就 喺旁边黐住偷师咯， 系黐住偷师噶嘛， 系啦系啦， 嗰阵时。点样？点解会即系你偷咗咁多嘅事，又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嗰阵时就算喺隔篱，唔紧要啊，任何情况其实都可以唱得咁好，可以学到唱得咁好 咧。其实唔系嘅，嗰阵时咧就细个嗰阵时啦，我哋住喺呢个观塘，观塘搞咗个即系社区音乐比赛，你知好兴噶嘛？好似张学友都系有喺嗰度唱下唱咗出嚟嘅。咁嗰阵时咧系主要姐姐中意唱歌，咁佢啊胆粗粗，又唔想一个人去，就拉埋我。我记得嗰阵时拉我去，我得十岁咋。 哦， 我参加嗰个节目咧要14岁开始，佢都系掹车边咁去噶啦。咁啊，好啦，我陪佢啦。点知咧，即场可能有啲时间，人哋话：，哎，靓妹，你又可以唱翻两只。咁我当时吓、啊、叫我唱好啦，因为我嗰阵时妈咪好中意听台湾歌噶嘛。咁我随口就话：今天不回家。哇！于是震惊四座，十岁都俾我入埋去比赛一下， 好犀利喎！咁你十岁会唔会唔俾攞奖啊？咁样 真噶，我去到决赛，佢都照俾我玩， 照俾你玩。 我谂以前街坊福利会好 casual 嘅，唔系话好严谨嘅。真系我一路去到决赛，但系后屘咧，佢就同我讲：小妹妹啊， yeah. 我哋真系要14岁先有。嗱，头三名我冇办法俾你啦，咁呢叫犯规。但系我会颁一个特别奖俾你。 OK， 咁啊就系咁样咧，我就攞咗个特别奖。咁亦都因为嗰次咧就巴贝利啊老师啦系其中一个评判。咁啊当时即系都几中意我哋两姊妹细细个。 过啦，咁家姐呢就妈咪就啊俾家姐去学啦，咁从此就係咁我跟住家姐去偷师去学嘢啦。 咁但其实你几时真真正正佢入行呢？ 其实呢咁去到老师嗰度呢老师嘅丈夫啦吓，咁好喜欢啦，可能我十岁你知好鬼得意㗎嘛。诶免费教埋平平啊，叫我平平个丽萍㗎嘛，平平啦咁样。咁老师呢就教埋我啦，仲契埋我做契女喎。咁梗系大安主义唔使俾钱㗎啦。咁其实嗰阵时呢就玩啦，去到大概十岁跟佢叫掹车边学下玩。跟住十二岁呢，十一岁就系啦，玩咗一年，十一岁其实我参加过星宝之夜嘅。 哦，即系五眼灯，我系第一灯两个灯嗰只。 我系第一届，啊叶丽仪亦都系第一届，但去到决赛佢唔参加啦，因为佢红咗，即系佢已经赢硬咗啦嘛，做乜无端端去同我哋参加比赛咧？佢就赢咗，咁嗰一届我记忆犹新啦，就系、是、有陈洁玲啦。 哦 ，Miss Chan Chan， 系啊 ，Miss Chan Chan， 所以佢认得我啊，阿沈殿霞又认得我，有几个嗰啲 TVB 嗰啲老臣子全部认得我，咁啊，唉，即系话我由十一岁到真系正式入行，唔系嗰阵时唱咗之后咧就好奇啊，即系又星宝五盏灯啦，连嗰阵时许冠杰红到七彩噶嘛，俾个手指公我咁样，跟住爸爸咧，我爸爸都系做少少嘅生意人啦，喺嗰阵时。咁呢攞到好多奖品啊，星宝之夜即大把星宝嘅奖品啊，有雪柜啊冷气啊。咁爸爸话屋企有啦，全部捐出去。所以都成为佳话嘅咁样。跟住就有啲地方啦请外唱歌。哇好，我諗嗰时最红系张元元，即系今后咩嘅张德兰。 张德兰。 冇諗过呢，咁我嗰时突然间出嚟都好受欢迎。咁爸爸话哇唱咁多歌仲使读书嘅。唔得唔得，全部 cut， 要我专心读书。咁所以呢最后我都连去呢、這个即系个星宝之夜，当时要去呢个新加坡总决赛、 oh, okay. 我都冇办法去啦、oh. 因为爸爸好严咳专心读书乜都假、读完书先讲咁书事呢就从此退出江湖直到读完大学先至再嚟过参加比赛。 嗱嗰时你参加比赛之后呢就即刻出歌，而且呢仲好受欢迎啲咩、就包括呢首歌啦，我諗一播出嚟呢大家都真係耳熟能详嘅、就係我为你狂啦。 情是你 揀好行车线，各就各位。今日大榄隧道易通行正式起步。已经装好车辆贴同登记咗易通行户口嘅司机，以后过大榄隧道唔使再转线停车排队俾钱，保持返正常车速就得啦。过完隧道14个工作天内，记得 check 返易通行户口记录交隧道费， set 埋自动缴费，过隧道就更加易行易过易通行啦。查询3853-7333。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好彩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出道行。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病同病身出道行。 我是阿 Ben 李有毅， 我是 Benson 李国伟， 我们的嘉宾就是张丽萍。 Hello 继续 继续倾啦，正话啱倾开嗰、那个即系你入踏入娱乐圈啦。咁、其实咧，正话嗰首歌已经好听啦。咁入咗娱乐圈之外，你除咗唱歌之外，仲有啲咩表演咧？嗰阵时？ 哇！嗰阵时因为参加歌唱比赛啦、其实我初初系参加亚洲歌唱比赛。 OK， 唱完一年，咁要签约，有一年噶嘛、一年之后咧，因为我当时亦都系俾宝丽金，即系而家嘅环球啦吓，签咗我做唱片歌手。 OK， 咁一年松绑之后咧，佢将我介绍咗去 TVB、啊，咁去到 TVB 咧。咁啊签约做个吓歌星小歌星啦，咁突然间咧系俾 Miss Hong Kong 嘅总监啊，当时系系啦 Peter 曾国强先生，经过个大呵啊，觉得呢个女仔好得意，因为佢咧想揾一个全新面孔嘅，将佢咧就做 Miss Hong Kong 总决赛嘅女主角，即系佢想打破以前成日都要揾到话林青霞级数啊，咁佢想揾一啲好新面孔， 清新吓 喺、我之前佢就大胆用咗啊张天爱，系、非常成功，于是佢就想再揾一个，咁啊俾佢唔知就拣咗我啦，咁所以张天爱咧就西式跳芭蕾嘅，我咧就中式跳中国舞， 系啊系啊。 咁嗰年呢，因为同我拍档嘅刘德华啦，我哋系男女主角，咁跟住仲有张仲有边个啊，谭咏麟啊，威利啊，仲有关正杰啊，好犀利。咁嗰一次呢系俾我嘅事演艺事业呢，就系、一个好似行坐咗个 turbo 车咁样砰一声出嚟呢，就亦都好俾观众受落。咁嗰次之后呢，就好多嘅 show TVB 要我接啦，譬如话新秀第二届女方嗰届我都做司仪啦，跟住又安排我同梅艳芳一起拍《香港花月夜》，所以呢即亦都系妹妹第唯一一部电视剧。咁嗰时仲有景黛音，我哋三个女仔都喺嗰段时间大家都系啱啱出道。即系情同手足好 friend 嘅，即系晚晚收工咧一齐去宵夜嘅。阿妹系唔宵夜唔瞓觉， 佢中意食日本嘢嘅。 Yes， 嗰时好中意去有间叫松柏嗰个地方，都唔知去咗边啦。咁anyway， 咁佢一定系咁样，咁所以以前嘅生活都好丰富啦。咁又我嗰个年代又有张国荣啦，呢、這个刘德华不在话下啦，嘢两个都系叫咩顽皮仔嚟嘅，好惊佢哋一齐出动，最中意喺度搞震，喺度撩你啊，哈下你啊咁样嘅，可能我样好斯文啦，搞佢哋啱哈啦，咁不过咧，其实咁多年落嚟啦，嗰时有同阿罗文啦、阿肥肥姐又系成日见到啦。即系特别都关顾我咁样、所以呢即系其实时光即系好快飞逝吓，咁今日睇翻呢啲 superstar 吓、有好多亦都走咗啦，离开人世间，咁有啲仲系喺度啦，咁当然啦，譬如我精装嘴女仔同啊， 系喎， 发哥啊，张曼玉啊咁样， 而家都翻睇噶，而家喺 YouTube 又睇到晒， 系啊系啊，因为当时嚟讲真系都差唔多系票房冠军嘅戏嚟噶嘛，咁我觉得即系好奇妙啦。我在娱乐圈其实由大概81年做到88年 ,7 年到啦，88年因为我结婚 了、 我又觉得我的愿望都达到了 、 出唱片啊，拍下剧啊、感受下什么叫娱乐界啊、又享受过做歌星明星的滋味啊。咁啊，系时候，因为爸爸嗰时都希望我入去公司帮佢手嘅，所以我觉得都系嘅。如果我结咗婚，有时俾我传统嘅思想咧， 唉，再唔好喺度喺台前啦，觉得系应该开展一个新生活，因为我入行之前，我喺美国读大学系读商业管理噶嘛，我觉得我都好中意做生意啊，所以觉得人生唔同阶段就试下做唔同嘅工作啦。 冇错， 咁有时都会谂噶，其实我一开波喺娱乐界真系好顺利，我有时会谂，如果我唔走。今日我又会点呢 咁其实真係你唔转亦都唔知道。即係你喺商界嗰陣时係咪都有啲嘅经历即係令到你即係记忆犹新嘅呢喺商界嗰方面。 係㗎咁我好记得即係一唔做之后呢就去爸爸公司嗰度帮手啦。咁其实呢做娱乐圈之前已经系爸爸公司帮手。有一样嘢呢我觉得佢有难度嘅因为爸爸呢佢个即係属于塑胶工业 啊 做得都好出名㗎啦。 係啦当然啦。 咁我当时呢我由外国返嚟我系想试下一啲佢啲行家嘅公司。我要知道即係塑胶厂系点㗎。咁我如果我明白呢我哋就可以提供最佳嘅 service 啊，机器俾人啊嘛，唉，点知咧，我揾咗两间工厂咧都碰钉。当佢哋一睇到我嘅名蒋丽萍，望下你，跟住问你系咪蒋震个女啊？冇得走啊！跟住咧，我真系想好好地试下，唔好玩我啦，冇人请啊，阴公。咁啊，乖乖地啊， 翻爸爸嗰度 系，唔系都未噶，我唔甘心噶，我觉得我唔系一翻嚟就要做太子女噶嘛，我觉得即系伙计会觉得你系老板女咧，就客气好多，我 系 好。想感受下江湖咯，咁、 okay. 后屘我咧就既然你喺翻爸爸嗰个行业冇办法，我真系去咗啲金融嘅财务公司、 okay. 财经公司去学习，咁、 okay. 都学下嘢啦。咁不过后屘爸爸话：阿女啊，你左闯右闯，其实真系会教你用心教你最多。都是回来爸爸公司因为我会真的想栽培教你很多东西那我想想又是的于是就回去了。不过呢离开娱乐圈之后呢其实都是做了一阵子、我因为跟着大肚了、大肚了嫁人了嘛。那我的家企和爸爸的公司争成要每日坐成个几钟头车的。 Okay. 那后来先生就说不如不要啦那么辛苦是吧嗰啲姐姐妹妹全部都开始喺爸爸公司工作啦，咁啊觉得啊，咁啊放下即系个重担啊，有人都喺公司工作，即系孝顺爸爸啦吓，等 佢又放心、 啊，系啊，咁我咧就做咗咩咧？我离开娱乐圈咧，其实当时有人叫我做股票市场嘅、 okay. 我都几中意嘅，不过先生话唔好，佢惊我炒埋一份，咁后屘咧，咁啊点知咧就有有间公司，当时系啲鬼佬行啊，三大鬼佬行啦，请咗我去做地产方面嘅一个顾问啦，或者系推广员啦。咁我觉得都好㗎我鍾意睇楼㗎我好鍾意睇靓屋㗎、周围睇。咁、当时喺佢嗰度学习。咁我冇諗过其实都做咗一段仔时间主要系搵得太多钱啦。 哇 多到公司要cut我佣金。咁、后咪就 因为你识啲人太有钱啦 系咪唔系即系都系祝福㗎有时系咁啱你撞到好嘅楼盘啊好嘅客户啊。咁学习啦嗰时开始真係要学习与人接物因为你做明星成日都系高高在上啊讲真。你出到边度呢哇啲人差唔多 铺 埋红地毡俾你。去 restaurant 食饭呢你都唔使排队哎呀你先入嚟啦蒋小姐。所以呢当你真系去 serve 人嗰时你开始学第二个功课啦。 即系贴地啲系咪嗰时个生活。即系嗰时个生活就离地好似冇咁近距离。 系啦不过呢就系因为曾经喺呢个行业啦令我认识咗房地产业啦点样叫做一个好嘅楼盘啦点样睇到佢嘅 potential 啊好多嘢系教识我好多。咁后屘我 有冇自己炒埋一份 就自己直接系做咗投资啊整咗一间公司自己直接去做投资啊。咁所以其实由我结婚到90年代去到差唔多2000年嗰时呢哇嗰10年呢你买乜你都一定 即定挖窄，除非你系黑好黑仔啦。因为嗰个市道系升到97香港回归啊嘛、嗯，之后都唔系净系关回归事，系、嗯、之后有个亚洲金融风暴喺98系啊，所以咧嗰十年又揾咗好多啦喺地产行业嘅钱啦，但系亦都学咗一个好大嘅道理，俾我整个人生有一个新嘅睇见。 咁你即系话你98年之后咧会遇到一个好大嘅一个波动啊！咁我哋喺下一节里边咧就再同大家讲讲啦。